市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各乡镇办事处高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培训。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沉溺的爱， 越圆越缺， 越亮天黑， 爱沉溺。 我向世界呼叫， 哈马尼，那。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